头先嗰只咧就系陈珊妮嘅情书， 嗯， 咁咧就系诶失恋33天入边嘅其中一只歌，但系呢只歌其实唔系新歌嚟嘅，系2004年嘅， 哦，系啊，拎翻首旧， 系啦，拎翻首旧歌出嚟做， 未听过我都， 但陈珊妮都系台湾好出名嘅一个即系唱情歌嘅女仔， 陈珊妮， 系啊系啊系， 陈珊聪我知边个。 啊，系，我想讲一讲咧，我系乐韵啦，咁咧就今日同我一齐做节目嘅就系 Frankie 啦，Frank Sir 啦，咁咧就但系呢一集节目咧，我哋出街嘅时候咧，我已经咧入咗狼营，再出翻嚟噶啦， 嗯，饮完茶啦， 系啊，咁究竟我入狼营之后可唔可以出翻嚟咧？咁可能唔知噶嘛，而家录嘅时候就未入啦， 嗯， 录嘅时候咧就系下个礼拜一 就去飲茶啦。咁喺早朝天下或者喺其他嘅地方咧，我都冇咩機會講呢件事，究竟係點解會變成而家咁樣咧？咁就趁喺我自己嘅節目嗰度咧，就講一講啦。 係咯，我都想知道。 咁咧就呢件事咧，即係話同 CY 飲茶呢件事咧，其實由頭到尾咧，我都係本住咧即係兩個字去做嘅，就唔係民主啦，或者公義啦。或者是 口渴应该。 其实就是两个字。 是。 就是贪玩。 贪玩。 是啦。那呢就话说嗰一日我在 Facebook 那里见到即是有个女仔呢她 post 了这个咁嘅 event。那呢就跟住我觉得咦咁得意嘅呢个 event。点解我觉得佢咁得意呢就是呢佢呢个 event 呢佢 post 出嚟呢是我自己觉得是会一定会出一个乱子出嚟嘅。系啊，一定会出一个乱子出嚟嘅，因为佢嗰个 criteria 咧系话，你只要个 post 系最多人 like， 系咪？但系呢种网上嘅中票行为咧，系即系易如反掌噶嘛。咁并唔系健康金谷投票咁样咧，一人要俾$1噶嘛，系咪？咁所以咧，所以系我觉得唔系咁即系。唔系一个唔会系一个好有秩序嘅东西嚟嘅。咁于是乎即系我对 CY 唯一即系咁耐竞选啦见到咁多个特首候选人呢咁重申我嘅立场呢梗系反对小圈子选举啦。 嗯。 系啊即系如果我系有份投票嘅一定系投白票㗎啦。咁但系呢 anyway 呢就系呢我即系一见到 CY 就系諗起35岁单身就一世单身呢样嘢。即系咧，我一见到佢，我就谂起呢样嘢噶啦。咁于是乎咧，我就系纯粹就系贪玩，就走入去嗰个 event page 嗰度咧，就留低呢句名句啦，就系、是、CY 为何35岁单身就会一世单身呢跟住咧，我就将自己咧就写为呢、這个即系人气网络电台节目《恋爱小天后》主持上咁样啦。咁、我当然亦都有将我呢一个message post 喺我自己嘅 Facebook 度。咁咧就系叫啲 fans 啊或者叫啲 friend 咧就嚟 like 啦。因为佢嗰、那个即系条件就系话最多人 like 㗎嘛。咁跟住当然有好多即系正义同埋贪玩嘅朋友就一齐喺度狂 like 佢啦。咁但系呢件事咧原本就系未变成即系而家我哋所未知嘅。星期一会是怎样咁但是当日我做呢件事嗰阵时候呢其实做咗成一日两日呢都系即系大家都系即系贪得意咁样囉。即系当然亦都有一啲即系朋友呢咁佢哋都会话我哋要将小天后送入狼营咁样喎咁样啦。咁所以我嗰一日 post 出嚟呢好似我想那一晚咁有几百个 like 啦。咁已经当然是远远抛离其他所有嘅 post 啦。其他嘅 post 可能是两个啊三个啊咁或者是十个啊咁已经好叻咁样啦。好啦咁但係呢件事点解会变成即係即将会去星期一嗰件事呢咁其实就係因为隔咗一日之后呢阿黄杨大呢突然间就觉得咦呢件事可以抄我桥喎咁样。咁于是乎咧，佢咧就亦都咧就去咗个 page 度就写咗即系现今嘅潮语啦，就系、是、CY， 我系黄杨达，我想访问你啦。于是乎就呢件事就即系爆咗啦，咁样啦。咁当然截至今日为止，我谂佢就过咗5000个 like 啦。我 即系一定入噶啦。 哦，佢已经邀请咗我哋啦。 我邀请咗。 系啦，咁我就应该我个 post 就系千五个 like 到啦。咁、但系咧，呢件事咧就喺其实喺琴日咧。朝头早我哋做早朝天下嗰阵时候呢就我哋都未被佢邀请嘅。咁黄达呢就喺个节目度就再吹咗一次鸡。我已经冇吹鸡其实。我从来冇。我只不过系我自己嘅 Facebook 嗰度 post 过。 系我见到啲咩嚟㗎啦。 系啊。 是但啦。我下手啦。 跟住有啲人就话啊搞笑啊几得意喎咁样。咁呢跟住佢吹咗鸡之后呢咁原来喺晏昼呢萧生呢又出咗个新闻稿喎。咁咧就出萧生咧就出咗个新闻稿俾呢、這个狼营嘅竞选办，就系话咧而家咧呢一、這个 post 咧就已经超过4000人 like 啦。咁究竟你敢唔敢面对，即、就、系、是、敢唔敢面对呢、這、一个即系呢个咁样嘅回应咧？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即系狼营嘅竞选办嘅公关咧就有回应，即、就、系、是、香港人网。嘅新聞稿啦，咁琴晚我聽風阿蕭蕭都有講，都幾搞笑嘅。佢哋話咧，因為之前香港唔係呢個香港人網嘅早朝咧，有邀請過三個候選人去訪問噶嘛，咁就冇人去啦。咁即係 梁振英嗰边都其实系 reject 咗嘅。咁佢就话原来 reject 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话佢唔中意萧若元咁样啦。咁系佢就咁样讲。咁但系咧就咁佢又回复咧就话咧，其实佢唔系针对黄仁达。佢咧只不过唔中意萧若元咁样，咁咧就anyway 咧，我唔知点解佢又无端端要讲翻呢件事啦。总之咧就喺琴日，我咧就傍晚嗰阵时候咧就去咗做 facial 啦，跟住翻嚟嗰阵时候咧，我就上自己 Facebook 嗰度咧，就见到人贴张相喺我个 wall 度，跟住就问我小天后，你12号夜晚翻咗嚟未啊？振英想请你饮茶咁样，跟住咧我仲以为恶搞图，即系我谂住我去贪玩。写一个 message 喺个 wall 度，然后有人翻嚟恶搞我咯。点知我揿入去嗰个 event page 嗰度咧，真系、哦，佢真系写咗话咧，即系因为而家喺截至今日为止咧，就有三位即系朋友嘅 post 咧就最多人 like 啦，分别就系黄杨达、伍乐允同埋即系另外一个朋友。咁所以我哋就会请佢去饮茶，跟住无端端咁就星期一就要去。即 系，但系就变咗早朝天下嘅两个主持都出现咗喺个茶聚嗰度。 咁咧就同埋萧生咧再吹咗鸡嘅，佢就再帮另外两个早朝天下嘅主持再吹鸡嘅，即系帮阿苏豪同埋林康正吹鸡。 咁 佢哋 最后就喺 而家未知啦，系啦，而家就未知，即系截至而家为止，截至我而家录呢一集节目为止咧就未知。咁但系应该阿苏豪同埋林康正都会过2000。个 like 啦，咁就算我已经俾人入咗位咧，今日仲有人疯狂喺度 like 我个 post， 咁咧，咁仲有另外就系阿黄仁达老婆啦，阿秀慧啦，佢就应该过3000噶啦，即系佢就留咗个 message 喺嗰个 event page 话，我系黄仁达太太，我想陪伴我个丈夫参加今次嘅课外活动，并且咧就系负责拍摄工作咁样啦，咁而佢个 post 应该3000几个 like， 咁究竟？即系入狼营会发生咩事呢、我而家都系唔能够知道 嘅。佢真系好傻，即系嗱，我讲呢件事，其实佢哋点解要做呢啲嘢咧？即系明知道嗰个网络世界，佢好唔明白呢个网络世界点样运作。 系， 即系你做呢个咁嘅行动咧，你就知道一定会有一啲人，即系好大喺网上好大势力嗰啲人会做一啲嘢噶嘛。 咁咧，我即系呢件事会变成而家咁样咧，所以未知道即系嗰日会发生咩事啦。但系我呢一两日咧，即系由琴晚开始，我知道即系我被邀请啦，到即系直到今日啦，我个脑入边咧都不停有一个好微小嘅即系声音喺我脑度咧系漂浮紧嘅，即系我觉得，咦，我好似玩大咗今次。即系咧，原本我只不过系就系贪玩咯，即系我贪玩，因为我嗰个 message 系都几无厘头噶嘛。即系如果你要好正常咁样去解读佢咧，其实佢都系个几无厘头嘅 message。虽然我都可以话，即系35岁嘅人单身就一世单身呢件事，其实就系等于所有嘅香港政策噶啦，因为佢系关乎于福利政策啦、人口政策啦、医疗政策啦、教育政策啦，冇错啦。咁就又包我呢一个35岁单身就一世单身呢一个咁样嘅假设嚟，就等于影响整个香港嘅人口就。但系其实即系虽然系咁讲，但系。At the very beginning， 好明显，我叫得自己喺嗰度叫做人气网络主持，都知道我系玩。所以咧，而我呢啲咁样咧，又贪玩咧，又唔识死啊，同埋咧，一样都系靠直觉咧。咁所以我嘅人生都可能系几精彩噶啦。 喂，咁你啲问题准备好未？ 冇啊。 咁你去到点啊？真系坐，净系问呢个问题？ 唔知啊，即系可能去到就问佢阿英啊，即系香港咁多嫁唔去嘅女人咧。你点睇啊？或者你有咩办法啦、啊？咁样咯，但系未知点，因为咧，阿黄仁达咧，咁佢可能即系佢应该唔系可能。我今朝听早朝佢都有即系佢会同佢嗰啲支持者或者系佢嗰班即系搞运动嘅朋友咧，佢哋会商量一啲嘢嘅。即系佢哋会商量一啲嘢，星期一夜晚做，但系系咩我就唔知啦。咁同埋我听日要飞台北啊嘛，咁我都系星期日夜晚先翻嚟，系啦，咁跟住星期一日头我都有工作，咁 佢系夜晚， 系啦，夜晚7点， 夜晚点解唔食饭咧？呢个 茶聚系啊，或者佢真系会预备香片咩啊？黄杨大，黄杨大话佢如果请佢饮香片就会反面啊嘛，因为佢系拍电影噶嘛。 哦哦哦。 咁可能佢请佢饮香片，佢哋就反面啦咁样咯。 但我会唔会阿黄仁达即系忍唔住屌佢老母？ 佢其实咧喺早朝咧，佢打开口牌嘅。 哦，系 阿达，佢打咗开口牌嗰阵时，佢都未请，佢未 confirm 我哋嘅，佢就打咗开口牌，话佢入到去就会闹佢咯。 嗯， 系啊。咁但系实际上系咪如佢打个开口牌咧？咁样我都系唔知嘅。咁、所以我都系唔能够知道嘅。咁啊， 咁你做咩？做花瓶啊？ 而家你终于承认咗我系一个花瓶咁样，喺早朝呢个角度。 因为你去到，如果你喺嗰度出现嘅话，咁、个声音一定比较细啲嘅。 系啊， 你最多系带出啲问题，或者你中间做一个缓冲咯，系嘛？即系佢想 我哋其实谂住入去做一集恋爱笑死朕咯。咁如果阿皇后都可以去，即系阿陈秀慧都可以去咧，咁其实齐脚噶啦，即系恋爱小姐阵，我哋好耐冇做过啦。咁、就入去做恋爱小姐阵，跟住就系同阿英做咯。因为咧呢一、个 page 好搞笑嘅，因为我入咗去即系贪玩咁样留言呢个，咁、我用我自己真名嚟留啦。咁、但系跟住你就见到好多好得意嘅留言喺度啦，譬如有一个 account 咧叫做通知花，跟住咧就有咧董伯伯个样喺度嘅，跟住佢个 message 咧就系、是。阿英当年的八万五是很正確的，你上场之后记得继续做啊，咁样啦。 多唔多人 like 佢？咁咧，跟住咧就仲有一个咧系阿咸球啦，就系、是、漫画《星光大道》嗰、那个即系其中一个投票嘅经典漫画人物啦。咁、当然咸球一个真人啦、即系当年系如果有听早朝嗰个历史有讲过啦。跟住有个 account 又叫咸球，跟住摆咗咸球咁样落去啦。跟住佢咧就话。CY 我咧喺呢、這个即系 Facebook 嗰度投票咧，系高票当选嘅。点知咧就喺嗰、那个即系专业评选里边咧，我就落选咗，冇得喺漫画星光大道嗰度起一个铜像。你一定要同我平反呢一个小圈子选举啊！咁样咧。 不过其实我谂佢本身自己都林振英都应该唔知呢啲嘢嘅。 佢唔知道，但系跟住有好多有人又用习近平嚟留言啦，又写系简体字、跟住咧全部系我叫一个即系朋友咧睇过。咁咧，佢即系全部系嗰啲北方嗰啲土话咁样，即系话佢你啊，其实你就系一个即系咁老土人啊，喺度扮嘢，但系其实就睇唔明嘅，即系好多呢啲咁样玩嘅嘢。咁、所以所以如我自己所料咧，就系、是、本身我睇呢一个 event 嗰时候，都系觉得佢如果系谂住要，除非佢自己中好多票喺度咯，即系佢自己去搵人开一啲 account，and then 咧就系、是、留一啲好合佢政纲嘅 message，and then 又搵好多人去 like 佢，咁、跟住就于是乎就变成一场戏咁样啦。咁、但系系咯，但系竟然就我唔知佢算唔算杀佢一个措手不及啦，但系都几得意嘅。 佢唔系好即系唔系好明白网络世界啫，其实。 但系佢啲公关、其实因为我觉得狼形嘅公关叻过良形嘅公关，即系叻过猪形嘅公关好多嘅，猪形嘅公关。咁anyway 啦，咁呢一段咧就同我哋今集嘅内容咧系冇乜关系嘅。不过咧就系、是、因为我都唔知星期一会发生咩事啦。咁、若然我嘅即系见咗佢之后咧，譬如我就俾人开咗个 file 啦，从此咧就挂咗好多黑材料出嚟嘅时候咧，就大家就系啦。OK 嘅， 支持你， 系啊， 就算黑材料都 系啊。因为琴日阿黄仁达个名字已经上咗 Google 搜寻榜第一位啦。 咁犀利。 系啊，所以我哋就话咧，原来即系可能。即系狼形嘅人咧，已经发动啲人去刮黄仁达嘅黑材料咯。 本身应该之前啊，梁振英都应该唔识边个叫黄仁达。 应该系，但佢应该就知道香港人网，就未必记得。系啦系啦，佢就未必记得，或者佢就系佢唔中意萧生啊嘛，系啦。咁但系咧，琴日即系 Google 搜寻榜嘅第一位就系黄仁达咯。咁、所以我哋就发觉原来咧，搜寻黑材料嘅第一步咧就系、是。用 Google 嚟 search 即系咦唔系、其实有好处、今次即系佢响咗朵啦嘛， 佢系啊， 即系有啲香港即系比较有啲影响力嘅人咧，都开始知佢系边个。 系啊，咁但系其实阿振英哥嘅公关咧，其中一个系我都识地嘅，系潘丽琼啊嘛。咁因为佢系做出版㗎嘛，咁我都同佢有几面之缘啦。咁阿达嘅老婆又识佢嘅，因为大家都系做出版咁样囉。咁我唔知佢记唔记得我啦。係呀，咁但係呢件事就系、是、即系估唔到系我生日之后嘅第一个约会啦，即系同阿英饮茶咁样囉。 好，咁啊，睇下屋企啊，都知啦。今晚即系如果讲嗰个出街呢一集出街嘅时候，大家要知咩？ 系啊，呢一集出街嘅时候就应该系最快都系十五号到啦。咁、我哋就出街。咁咧就嗱，头先听嗰只歌咧就系、失恋33天。咁咧就如果大家系有留意内地嘅电视剧咧，就对入边嘅演员好熟悉嘅。即系如果大家有睇过《蜗居》。系啦，咁咧就蜗居里边嘅即系第二男配角文章咧，就系呢套戏嘅男主角啦。咁如果有睇过蜗居，然后之后又有睇过裸婚时代啦，咁就对文章一定会好熟悉啦，同埋会好喜爱。咁文章都系算系我而家最喜爱嘅内地男演员，男演员咧，佢嘅戏真系做得好好。 嗯， 佢唔系一个小生嘅高大外形，其实。都算细粒 细粒啊， 系啊，细粒又好瘦啦。咁咧就唔系长住好似陈坤啊，或者系海绵蛋糕啊嘅咁样嘅外表啦。咁佢当然佢唔长得丑系啦。咁、但系佢唔系话即系嗰啲好挫嗰啲咁样嘅，即系靓仔嘅，唔系帅哥咁样咯。 演技 系啦，但系佢嘅蜗居咧就系、是、好令我哋。即系印象深刻嘅、即系纵使佢唔系一个主角啦，当时咁但系佢嘅有几场戏咧，我哋而家有时讲起都会好深刻嘅。 上次都提 系啦，上次都提过啦，食饭啊咁样咧，即系佢系一个好北京电影学院系咪啊？演北京戏剧学院系啦，表演系毕业嘅。咁佢嘅即系佢嘅做戏嗰种仔细方法咧，就系、是、有少少似当年嘅谢君豪咁样咯。 哦 系啦，郑君豪就系又系呢一种咧、即系做戏好细腻啊。佢去到有一啲位咧，佢就会有一个好好嘅 attack，即系我哋如果 layman 啲讲就好一个 punch 咁样啦。咁咧就会令到成场戏咧会有一个好靓嘅色彩咁样。咁当时蜗居，因为佢唔系男主角啦，咁佢都将佢自己重戏嗰几场系做得好好嘅。咁裸婚时代佢就系男主角，咁都系做得好好嘅，即系佢就系完全冇偶像包袱嘅嗰一种，系啦。因为我讲起海绵蛋糕咧，即系黄晓明咧，因为佢有拍过一套偶像剧嘅，即系合拍剧，即系何润东即系大 S 台剧嚟， 系啊台剧，同埋黄晓明一齐做，咁、就系何润东投资嘅。咁啊，大 S 就做女主角啦，咁两个男主角，一个就何润东，一个就系黄晓明啦。咁我睇过一集，就睇唔落去啦。即系纵使有咁好身材嘅，即系何润东啦，同埋有咁靓仔嘅黄晓明啦，咁但系就系睇唔落去啦。系啊，就系因为海绵蛋糕实在太挫啦，即系佢嗰种何时何刻都要表现住我几靓仔，我几。即系嗰啲咧，咁系完全唔得咯。 好多人中意睇戏，其实都通常呢啲咁 睇唔落去啊， 唔想再 睇唔落去。嗰套戏都几得人惊嘅，好似叫做《泡沫夏天》定唔知点样嘅。 哦，《泡沫之夏》 啊，《泡沫之夏》佢三个都咁错嘅，即系何润东同埋黄晓明同埋大 S 都系变得系咁即系咁做作嘅一个，即系三个演员咁样啦。咁都系咯，即系当年大 S 都系。OK 噶嘛，即系当佢邻家女孩嗰阵时候，流星花园嗰阵时候，系但系当佢走向即系美容女王啊，成日都要好靓啊，或者系点嘅时候咧，冇 lost 咗嗰种演技啊。咁咧就所以文章系一个好有趣嘅演员，佢绝对系可以行即系性格咁样嘅即系路线啦。咁但系失恋33天咧呢套戏咧，佢即系好睇嘅地方咧，就系佢对女仔嚟讲系定好睇。佢咧系改编自一个网络嘅小说嘅，咁、我就冇睇过嗰本小说嘅，但系我有即系睇过一啲网上嘅评语咧，就系话其实电影好睇过小说。咁我唔 sure 呢个系咪真啦，即系可以大家可以喺网上度 search 翻《失恋33天》，佢系啲免费连载嘅网络小说咁样嚟嘅，咁就变成一套电影啦。咁佢最主要其实咧就系即系讲一个女仔失咗恋之后点样企翻起身。嘅一个故事嚟嘅，咁我当我因为我同阿 Frankie 咧都系为咗做呢个集节目咧，我哋系睇咗两次， 几认真。 因为唔记得啦，因为睇第一次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咁大个，同埋一路做紧其他嘢，一路忙咁样。 系。 咁啊，唔系好集中。系。到咗某啲，譬如话边度集中啲咧，就喺佢个老细啦，同佢倾偈，去叫佢去间 好靓嘅， 系啦嘅人均消费好高嘅地方。咁啊，嗰幕我就因为嗰个男主嗰、那个老细系之前做蜗 居嘅男主角， 嘅男主角 系啦系啦系啦。 咁我就觉得佢都几挫下嘅，佢都几都如果嗰个年纪嚟讲都几有型嘅，本身都 OK 嘅一个外表。咁啊，中几中意睇佢，咁啊睇下嗰幕佢讲啲乜。 系 咁啊，系啦，咁即系所以即系其他嗰啲我都唔系好集中睇，到到尾咯，到到尾就、嗯、即系第一次嘅时候，去到尾咧就因为好多人讲翻自己啲失恋， 哦系 啊，最尾嗰、那个 素人嘅嗰啲系全部都、 有啲系香港人添， 系啦系啦系啦， 咁就系讲啲咁，因为要讲今集啦，讲呢个恋失恋， 所以特登认真睇一次， 所以就认真再睇多一次咁样。咁就有啲嘢啊，原来都之前 miss 咗。 系咁、嗯，其实呢套戏咧，我可以即系。好总括咁样去讲，其实佢系一套好奶油嘅戏嚟嘅，即系意思系佢即系成个色调啊，或者佢成个通咧，都系一种好奶油嘅，即系佢会系令佢会喂得你好舒服，即系咧佢系啊好奶 油， 系啊好奶油， 我系影相就有奶油， 好奶油嘅，即系咧佢佢会系比真实生活好美好嘅。咁咧就佢由佢拍摄嘅色调啦，佢用嘅音乐啦，佢拣选嘅演员啦，佢所有即系涉猎嘅环境啦，都系会睇到个人好舒服嘅。 佢啲日台味都几重喎、 啊。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入边两个男女主角咧，一个咧就系白百何饰演嘅女主角啦。 嗯。 白百何会嚟香港拍戏。 哦，嗰、那个女主角叫白百何。 系啦，佢会佢阿萧生签咗去拍套戏， 系、哦、 拍 《波啲肉冇啲》， 唔系系《急冻奇侠》嘅女主角，系、 哦。咦咁犀利啊！ 系啊， 大片喎、啊、呢套。 系啊，大片啊呢套。咁、嗯、咧就咁呢个女仔咧就佢饰演一个即系好自尊心好强嘅女仔嚟嘅。咁佢就面对咗一个好多女仔都面对嘅情形，就系、是、自己嘅男朋友同咗自己嘅好朋友一齐。咁、 嗯、 呢个就系、是。都几普通嘅一件事啦， 经常出现 系啦，系啦。咁而嗰个男主角咧就系一个叫黄小贱嘅人物啦。咁、 嗯、 黄小贱就系一个咩人咧？就你初睇嗰阵时候，你就觉得佢似一个基佬， 以为系基佬。 系啦，即系佢咧就系贱贱小黄小贱就系佢个花名啦、嗯。但系人如其花名咧，就系佢样嘢都少少贱嘅，系啦，贱贱地嘅。但系又唔系话贱男，我系贱贱地嘅，即系硬系递到你咧。好絕鬱啊，或者係佢有啲好細眉細眼嘅嘢，就等於下你啊，諸如此類咁樣。咁呢個女仔咧，面對佢失戀嘅即係時候咧，點樣去企翻起身咧？咁樣咁成個故事其實就係咁簡單嘅啫。咁佢就即係用咗一個北京嘅即係故仔咧，其實係一個北京城市一個 OL 嘅一個即係失戀日記咁樣。 仲要係一間幫人哋辦婚宴嘅公司。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咧就我。我头先即系睇完第二次之后咧，我即系谂起一样嘢、 嗯， 就系咧细个嗰阵时候咧，我都会曾经去回望我自己，因为我作为一个恋爱小天后咧、嗯，拆穿来说啊，其实就系失恋专家啫嘛， 冇错， 拆开来 有人话过你噶啦， 拆开来讲，其实就系一个失恋专家咯， 嗯， 即系咧，因为失恋次数够多。所以就变成一个恋爱小天后啫。咁所以我好细个嗰时候咧，我都已经曾经有一个即系对自己嘅观察啦、 嗯。 一段恋情，即系失恋，究竟要几耐先至复原咧？咁样，我嗰时咧有一个即系观察咧，觉得譬如你同一个男仔拍一年拖，然后就分手就失恋啦、 嗯， 可能要三年时间先复原。 即系你个人嘅 系啊，即系我讲细个嗰阵时候，即系嗰时可能个年龄就好似呢套电影入边嘅女主角呢、這个，即系呢个女主角嘅年龄。 哦，你定佢叫佢细个啊？我睇佢都廿零岁啊，讲紧。 佢都系即系毕咗业做嘢几年咁样咯，系应该系咁上下啦。咁、嗯、啊，即系我嗰时有个咁样嘅 observation，、 嗯、 即系我同一个男仔，如果我同佢好深刻咁样恋爱一年。然后我哋即系我好凄惨咁样失恋啦，然后可能最少都要三年先至可以喺呢段失恋里边回复翻嚟。 咁当然喺呢三年里面唔代表我冇拍拖啦。 嗯。 即係啦。但係嗰个伤痛可能係要三年。咁我头先再睇第二次即係三倍时间。咁所以其实好唔划算。即係呢可能快乐即係一个好短暂嘅快乐要用一个好三倍嘅时间嘅伤痛嚟换返嚟。呢、這个就係我细个。 嗯， 即系或者我比较后生嗰阵时候咧，去最对自己嗰个一个观察啦。咁亦都喺我写《一毫子欲望》嗰阵时候咧，有即系有写过一句说话，就系话所有嘅快乐都要用痛苦嚟交换嘅。咁其实呢个咧就系、是、我即系当我读大学啊，或者系嗰段时间嘅时候，常常拍拖同埋失恋噶嘛嗰阵时候。咁嗰阵时候嘅一个体会咁样咯。咁我再谂翻，我而家又系咪咧？即系究竟而家系咪仍然系有呢、這、一个即系三倍时间嚟 recover from？ 冇乜好多个三年。 咁但可能都会噶、即系可能对即系，所以点解有一啲即系有一啲女仔。拍拖或者要谈恋爱嗰时候咧，佢会尽量去衡量嗰个赢输个机会，或者有啲男仔都会啦，系啊，因为其实失恋都系一个当佢发生嘅时候咧，就算你系一个点样因为你永远冇得 well prepare 失恋噶嘛， 嗯， 所以当佢发生嘅时候咧，佢都会系一个一场。即系令到你冇办法避免嘅一个大崩溃嚟噶嘛， 系 啊，咁所以我头先再睇嗰阵时候咧，就即系去谂翻呢个我自己嗰阵时候嘅对失恋嗰个观察咁样咯。咁、但系呢套戏咧，佢点解会令到咁多女仔咧，佢都会咁喜爱咧？其实就系因为呢个女主角咧，当然佢样貌唔错啦，系啊，高高瘦瘦啊，即系样貌娟好啊咁样啦。咁但系。佢会令到有啲女仔有一种共鸣咧，就系、是、在于佢嗰个性格啊。其实佢个性格咧就系、是、带住一种咧，即系佢系一个自力更生，即系自己系啦，即系靠自己工作去生活嘅人啦。佢唔系一个贪慕名牌啊，咁样。虽然佢嘅生活都唔错，间屋好大咁样啊。 唔系北京好多屋都好大， 系咪？好似成千尺咁。 都唔贵租， 系咩？ 住远少少咧。 啊，系喎 ，Frankie， 你系北京嘅， 喺北京读书， 北京精嚟嘅，即系佢嗰个好靓喎，咁鬼大嘅。 唔系，佢梗系当然佢嗰度装修得靓啲，即系如果一般你讲地方，如果要够大，你租嘅地方大啲咧，咁其实偏远少少啦，即系搭好似譬如等于而家你住喺屯门咁嘅车程，譬如个零钟咁咧，其实已经住到 OK 嘅地方噶啦。 哦， 唔系，但系而家未必作准，因为我。你知道我咩年纪？好多年前噶啦，北京嘅时候。 哦 ，OK。 咁但系就讲个女仔，其实讲佢北京姑娘咧，其实好多北京姑娘都系咁样嘅性格 的。哦，系啦，即系佢哋咧系有一种好，我哋即系好听啲叫倔强嘅性格嚟。 倔系。 系啦，好倔强嘅性格就系佢样样都系自己嚟嘅，即系佢好靠自己，唔系嗰啲嗲嗰啲咁样啦。咁戏入边另外有一个角色就系、是。好嗲噶嘛？ 嗰、个我睇到咧，我系真系笑死。 即系我系其实嗰个角色系即系做出嚟俾人揼嘅啫。 佢特登其实要 对比 你嘛，系啦，拜金啊嘛。 系啦系啦，即系对比佢话，唉、哎、你唔明噶啦，我就系咩嗰啲，我要拍一条片有流星雨。 因为佢好得意啊！我睇嘅时候，因为我感受会大啲，因为我即系至少接触好多北方人啦。咁河南本身啲人咧，女啲人讲普通话咧，其实好多都带好河南嘅口音好重，但佢偏偏要做到佢系台湾口音， 系啊， 佢特登要做到佢咁咧。其实我觉得可能会唔会个导演啊，佢系都觉得系拜金主义嘅人咧，系偏向喺台湾啊或者香港呢啲地方啊咁样咧。 咁佢仲要 pair 住嗰个黄耀庆、哦， 嗯， 即系嗰个即系娶佢嗰个男仔咧、啊，其实系一个出名嘅台湾演员嚟噶嘛，黄耀庆。咁咧就系咯，所以佢嗰段咧系即系呢套戏嘅其中一个几得意嘅点缀品嚟嘅。咁佢要嚟对比呢个女主角咧，佢嗰种倔强啊，嗰种自己嘅性格啊，坚持啊。咁系一种咁样嘅失恋情况底下，就系、是、呢个女仔佢唔知道原来自己个男朋友已经即系沟咗自己好朋友，被隐瞒咗半年啦。咁跟住就突然之间无意中撞破咗，撞破咗之后咁跟住佢就即系。就崩溃咗啦，即系佢 嗰个仲要系佢个好 好 朋友， 好好嘅好朋友， 因为眼望埋喺张台，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大学嘅一个即系嘅资深朋友咁样啦。咁对女仔嚟讲咧，面对呢一种事情咧，佢哋最不忿气咧，就系、是、佢觉得自己冇错， 佢觉得我冇做过，我冇做错过任何嘢，但系我竟然系得到一个咁嘅待遇，呢一样嘢咧就系最令到即系呢一种失恋咧系痛苦咯。 嗯、 即系譬如话，如果系我哋自己去偷食啊，或者系点样啊，或者系不守妇道啊，或者系诸如此类咁样咧，即系就会你唔会系咁样，个感受对呢啲女仔咁倔强嘅咧，佢就系觉得自己冇一啲嘢都冇做错过， 嗯、 我一啲嘢都冇做错过。而点解呢啲人要咁样对我呢？而因为佢觉得自己一啲嘢都冇做错过，所以佢先至会佢个世界先至会崩溃咯。因为佢好相信所有嘢都系靠佢自己嘅努力啦。譬如话我努力工作，我对佢好，诸如此类咁样，我所有嘢都尽晒我嘅责任同埋我嘅努力。咁、 嗯、 而最拉尾我就系惨嗰个，我系俾人背叛嗰个，所以佢就会失去咗一样嘢，就系失去咗一种信任咯。 嗯 即系佢失去咗一种戏入边都有讲嘅一种信仰。咁其实佢呢套戏入边咧，即系有一句说话，佢曾经讲过佢讲过嘅，旁白式咁样讲过。佢话咧即系世界上最肮脏嘅咧就系自尊心。 嗯，系啊，我记得。 咁呢句咧其实就系成套戏嘅即系嗰句中心嘅中心思想嘅嗰一句，就系、是、一个女仔面对一个咁样嘅情形，佢点能够去？佢发觉原来自己嘅自尊心先至就系令到佢冇办法喺失恋嘅呢一件事上面起翻起身。 嗯，呢、這个都系好多人即系、就是、男男女女都系啦。喺失恋，佢如果系被抛弃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一种情况。 系啊， 自尊心就系影响晒成个大局。 系啦，咁但系咧，当然喺嗰个男仔嘅角度嚟讲咧，佢就唔系嘛。你记唔记得有一场咧？即系佢打电话喺个 office 度打电话俾嗰、那个。男仔，佢以为嗰个男仔咧要同佢解释， 嗯， 即系解释呢件状况嘅事。咁跟住咧，佢亦都系可能心入边系期望住佢求佢原谅。点知个男仔原来唔系，个男仔原来并唔系嚟求佢原谅，亦都唔系嚟同佢解释，只系同佢即系抱歉一声，同埋佢系冇谂住。再挽回翻呢段关系噶，咁所以呢一个就系对个女仔嚟讲最即最更加大嘅一个伤痛咯。 因为你头先所讲话，好多女仔都中意睇呢套戏， 系啊。 咁我睇呢套戏嘅时候，我跳嚟跳去嘅又系，我会代入喺个女仔嗰个角度去谂啦， 嗯 那个感受啦。咁因为其实我都好多好几女人嘅，有时都嗰个感受，即系可以即系有啲女人嘅 element 喺我个体内， 咁每个人都有嘅。 会代入去嘅时候，我觉得又系嗱，我又佢好穷嘅时候，佢都唔靠屋企啦。佢讲过 系啊， 乜都靠自己啦。 系啊， 咁即系全部又唔会拜金，唔会买名牌啦。咁即系讲到自己好咁样。咁即系佢，我代入个男仔嘅时候咧，又觉得唔系、哦，你喺佢哋咪喺佢咪饮醉咗，跟住出翻嚟。 系啦，喺故宫。 系啦，喺嗰度嘅时候，嗰、那个男仔同佢讲，其实即系忍咗好耐， 系 好辛苦。你咁嘅性格，每次都高高在上， 系 咪要我成世都系咁样咧？我而家有得选择一个，即系选择我嘅前路嘅时候，我就选择咗呢样嘢，即系我唔想再喺下面望 仰视你。系啦， 咁。你如果代入，其實大家都冇錯。如果每一個人喺嗰個戀情裏面都為咗自己幸福嘅話咧，咁有時喺即係適當嘅時候做翻一啲嘢咧，係應該嘅。即係唔係話咪當然啦。你佢冇交代佢哋實際即係係咪好即係當中嘅感情嗰、那個深厚啊，係咪好犀利？ 其實佢中間有啲即係細位咧都有講嘅，即係佢個女仔一路都有回憶翻佢同嗰個男朋友啲片段噶嘛，包括佢第一次學整嘢俾個男仔食啦， 咁個心形 係啦，咁又亦都有個男仔買隱形眼鏡俾佢喺個盒度寫咗一段字，即係話你記得每一日都要換隱形眼鏡啊，諸如此類咁啊，即係佢哋其實都係互相好 care 對方， 帶咗一啲即係講出咗啲温馨嘅嘢， 係 即係佢講啲温馨嘅嘢，其實我覺得都係有啲比較。有表面少少，即系佢当然佢一出戏咁，你唔讲到好多内心嘅大家嘅交流 咯、嗯。 但系即系讲真，最中央嘢就系大家去投入一段恋情啦。其实都系想自己攞翻啲嘢啫。 所以说到底就系男人都系需要女仔仰慕咯。 而家嗰个嗰、那个男仔就系话佢而家系调转佢恶高头仰视呢个女仔嘛，因为呢个女仔咧，如果佢同佢嗌交嘅时候咧，即系佢一定、那个女仔要拗赢嘅， 系啊，要自私咯，其实就 佢要拗赢佢先至会罢休嘅，咁、或者系嗰、个男仔亦都喺同佢交往里边咧，佢。可能大家喺度拗嘅时候咧，佢最拉尾可能都会让嗰个女仔赢。咁、所以久而久之累积咗喺嗰个男仔嘅心入边，就系佢觉得自己低过嗰个女仔。咁、而嗰、那个女主角嗰个好朋友咧，就调转系比较温柔啊，系会即系俾佢系咯。即系、所以又系我哋成日都有讲噶咯，即系男人始终。都系想人哋仰慕下佢嘅，或者你唔系24小时仰慕佢，你都要吓、即系都要俾翻某一啲仰慕成分俾佢咯。 大部分啦，即系我识有啲男人都系即系唔中意啲咁样嘅，都系譬如佢，我谂人夹人啊，真系。 系。 我识个朋友，佢个女老婆啦，以前女朋友啦，又拍拖啦，哇，真系虾到佢死嘅。 即系个老婆虾佢。 系啊，女朋友嗰时虾到佢好紧要。即系我哋即系打紧牌咁样啦，一个电话嚟啦，对唔住，我真系要走啦， 咁惨啊！ 系啊， 我可能因为打牌呢个活动啫， 唔系其他都系，譬如佢做紧一啲嘢，佢想去即刻去陪嘅话咧， 佢就即刻要去。 系啊，有啲嘢佢明明自己即系做啱咗噶啦， 系， 即系佢明明女朋友唔啱噶啦，到最后佢都有认错，但系佢觉得呢样嘢冇问题喎。佢好 enjoy 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大家相处喎。 佢系瘦咯， 可能被虐狂咯。 佢系瘦咯，佢女朋友系公咯。 有啲都有啲人有虐待狂，有啲中意俾人打噶嘛。你鞭佢嘅话咧，佢就好有快感啊嘛。 即系佢中意，可能佢中意女王咯，即系佢中意服侍一个女王咯。 诶，有噶， 系啊，但系都系少，比较少数嘅。 少嘅，咁特别香港男人咧，都好多， 中意 都系好叻噶嘛， 都系中意女仔仰慕。 咁如果系北方男人都系，即系北京嘅男人好多都自信心超强， 系， 因为北京系一个政治中心啦。咁我哋认识嘅时候，我以前即系认识好多北京嘅人咧，佢哋。好多男男女女咧，其实咧个性格一样嘅，基本上好鬼似嘅，大家都系觉得自己系最叻嘅，我系首都嘅地方嘅人。我讲紧嘅语言，你哋要学习我，虽然唔系正嘅北京嘅啲土音啦，但系佢哋嗰个自信心好强嘅，超强啊！ 系 啊，所以佢哋嗰啲人都倔强好多，都女性啦，呢种性格喺北京真系好多。 系 北京，你见到温柔嘅女仔真系好少。咪有嘅，比较少啲咯。 所以都系要去台北系咪？ 台湾就真系争好远。台湾 好多印证啊！我听日去飞去台北。 系啊， 系啊， 即系嗰啲女仔个个唔知系扮定系咩啦，个个都好似好温柔啊。 咁你有冇交过北京嘅？ 有一个咯， 系佢性格又系好似呢个 倔强啊，都系倔强。 系 系啊，咁但系始终咧，因为我嗰个时代啦，我啲时代香港人有个优越感啊，始终都即系觉得系高级啲嘅。咁咧，始终佢哋都会有一种唔同嘅心态对待咯，即系好似咧香港女仔，你识个鬼咁样，哇，啲觉得唔同啲，原来我条死烂鬼嚟嘅。又冇钱啊，冇剩啊，咁样。但系你有优越感，你拖住出街就系感觉唔同。咁当年咁，你拖住个香港人衣着，咁当年更加系唔同啦，同内地嘅男人。即系始终有啲优越感啊，拖住出去咁，咁就会可以有个即系 balance 到啲咯。如果唔系而家就我谂难啲啊，而家我相信而家啲香港人翻到好系。比较贱啲， 冇噶啦！而家系我哋要翻上去北，即系我哋要北上噶啦。 你哋 女仔啊， 系喎，而家好多， 系而家女仔北上， 仲要揾细过自己好多年。 系啊，要抄考即系抄考嗰啲香港明星、女明星嗰啲 pattern 先啦。 系咯， 咁嗰时分手系咩原因？同北京嗰个 long distance？ 唔系，其实嗰啲系即系过咗一段时间，觉得。即系够啦，咁啊，拜拜咯。即系当时唔系好识谂嘅。 咁其实好似黄小贱咧喺呢套戏里边咧，佢其实佢系嗰个女主角嘅水泡嚟嘅。 佢两方面，我发觉咧，我即系又有啲代入咗佢啦。 代入咗黄小贱， 系因为我之前有一个 case 喺我自己身上咧，就系一个朋友啦。 即系我冇咁自然嘅，我对朋友咁普通朋友一齐成日交往，日食下饭啊，又有啲咩又会打电话问下我啊，我又有时又走去即系去喺一间书店嗰度做啦，又走去见下佢啊咁样咧，大家倾下啲闲偈，咁啊后屘倾下倾下就发觉原来大家咦好多嘢好似好共通喎，到后屘佢话要搵屋，咁我陪佢搵屋啦，跟住后屘发觉咦我度都差唔多到期咯， 跟住你一齐住啊，咁啊同呢套戏嘅剧情一样， 一齐住啦，但系一齐住之前仲未一齐噶，即系未搬入去嘅时候啦，即系签咗约啦，租个地方签咗约，咁大家都未一齐嘅，咁喺差唔多搬入去之前，应该大概一个星期到咁上下啦，咁就因为一次嘅机会饮咗少少酒啦，咁就 你就一齐咗， 就一齐啦，系啊，本来仲预咗系即系有唔同房瞓嘅添，咁后屘就 一齐一间房， 咁当然好快就即系完咗啦，嗰个关系，即系其实 就系酒后乱性啫，只 系啊，其实根本后屘发觉系我自己提出添，我发觉其实同佢做朋友系开心好多，即系做咗情侣之后咧，发觉好多嘢个感觉完全唔同晒咯，讲好多嘢可能有啲避忌啊，咁可能同佢朋友时可能倾好多我以前出去玩啊，各样嘢啊，边个女仔乜乜乜啊嗰啲咁样，但系一齐咗之后好多话题就冇咗，即系唔系净系呢啲话题咯，咁成日就系基于啊，因为大家都好想有个伴，大家都好耐冇搞嘢啦。大家都鍾意飲紅酒，大家都鍾意聽一啲好冷門嘅音樂咁樣，就基於呢咁嘅嘢呢，就以為可以一齊，原來發覺係唔可以咁樣。咁所以即係我唔知，當然嗰個失戀33天嘅故事可能之後仲有好多發展啦，咁但係即係我講緊我嗰啲嗰個故事呢，就係一個即係個即係睇我睇呢套戲嘅時候呢，會諗返自己， 回憶返自己曾經 有 個咁樣嘅 類似嘅事件出現。 咁但係黃小倩其實佢原本就係嗰個女仔一個即係真係一個好典型嘅水泡嚟嘅，即係譬如入面有啲即係都好 cliché 嘅場面，譬如話佢要去參加個婚禮，喺個婚禮上面會見返佢嗰個背叛佢個男朋友，跟住佢就揾咗黃小倩去做佢嘅 partner， 咁黃小倩呢就喺嗰度呢俾佢出一個風頭，咁呢個呢就係好典型即係台湾偶像剧嘅一个骑士嘅角色， 但你深入睇咧，发觉其实咧，佢嗰个黄小倩本身咧，根本就已经中意佢。 我自己见到咧，佢几时开始中意佢咧？其实就喺佢用咗佢冇屋住呢个藉口嚟追佢，但系佢几时开始慢慢中意佢咧？有可能系佢。那个女仔饮醉咗故宫咧，佢咪喺度跑追嗰个的士嘅，佢想同嗰个前度男友讲话，佢要放弃自己嘅自尊心啦。我而家我呢啲唔要噶啦，只系求你咧就翻嚟喺我嘅身边咁样啦。佢就呢个系佢心入边讲嘅说话啦。佢喺度跑向个的士，想截住嗰个前度男友，想揾翻佢，跟住喺中途就杀出个黄小倩出嚟，跟住掹咗去冚佢一巴咁样。你醒未啊？咁样咁呢个男仔嗰、那个即对呢个女仔喺呢段时候嘅一个即功能呢，就係佢挽回咗最珍贵嘅自尊心。即佢帮呢个女仔保存住佢呢个女仔唯一令到人觉得佢係即优胜嘅地方，就係佢珍惜自己嘅自尊心。係啦。咁因为咁样呢，佢即但係我其实睇唔出佢几时开始真係鍾意佢。但我睇得出就係佢开始即租屋嗰度呢，就已经系佢有追求佢嘅嗰个意图咯，咁因为其实佢哋咧喺间公司度好耐噶啦嘛，即 系 之前以前即系互不去，即系互不去 串下 去，即系冇乜好深嘅交往咁样咯。咁直到呢个女仔失恋，佢先至望一望佢身边嘅人，包括公司嘅同事，一啲佢觉得奇离古怪嘅同事，发掘到佢哋可爱嘅一面。咁呢个黄小倩原本就系古古怪怪噶嘛，即系佢当然系会即系氹多啲茶水阿婶都系好开心啊，即系天上边嘅雀仔都俾佢氹咗落嚟啊，但系佢嘅行为各样嘢，你都会系令到人觉得佢系一个基噶嘛， 系咯，佢又做得好似喎， 系啊系啊，咁去到但系佢 man 嘅地方咧就系由佢开始即系头先嗰个讲嗰个啦，即系刮佢一巴嗰度啦，同埋帮佢喺个婚礼度大出风头。嗰度开始，咁讲起婚礼嗰个大出风头咧，令我即系谂起一样嘢，有好多女仔咧失恋嘅时候咧，佢哋咧都抱住一种或者好多 唔系净系女仔啦，男女都系。佢哋失恋嘅时候咧，佢哋都抱住一种咧态度，就系佢希望自己，佢希望自己系可以成为嗰个能够祝福背叛佢嗰个人嘅人。即系佢希望自己咁神圣啊！佢希望自己系可以神圣到咧，就算嗰个人系背叛咗我。或者是他其实对得我不好，或者是怎样都好啦。我希望我是可以大方到我最后是祝福他的未来更加美好。那他呢从而就会觉得自己都是一个，他会欣赏自己是这样，或者希望自己是这样。那而那个女仔最初都是这样，即是他最初都会是这样。但是呢你在婚礼那场呢，那个王小姐咪搞到那个前度男友呢出晒丑咁样嘛，跟住嗰个前度男友呢都直头冇完冇饮宴完佢就离开佢嘛，跟住推开到门嗰时候呢用个口唇语同佢讲话再见，即係好恨咁样。咁佢系即係嗰个王小贱系令到佢个前度男友即係憎咗呢个女朋友嘅。咁表面上睇好似 worse 咗嘅。因为好多人抱持嘅一种普世价值呢，就系话分咗手唔好互相恨对方，分咗手都要揾一个方法咧，系令到可以同即系对方即系和平啊，会有祝福啊，诸如此类咁样。但系我觉得咧，即系我作为一个分手专家，或者作为一个失恋专家啦，冇个分手专家，作为一个失恋专家咧，我其实唔赞成呢样嘢。系啊，我觉得就憎佢咯，系咪先？就系啊，就憎佢咧，就望佢不得好死咯，系咪先？点解要咁好人？即系点解要要求自己咁好啊？即系点解要要求自己要即系要系即系要系一个好似 Mother Teresa 咁样咧？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即系如果你不停咁样要求你自己系咁样，或者你要咁样先自我感觉良好咧，其实你系永远都走唔出嗰个失恋嘅阴霾里边。系啊，因为呢个我自己即系。失恋经验太多啦，咁啊，到呢一即系呢近十年八年咧，我先至发现咗一样嘢咯，就系尽情咁样去恨一个人咧，系会令到你更加容易去 recover 嘅，系啊，因为咧你唔尽情去恨佢咧，你会将你自己所有呢啲咁嘅怨恨啊，或者呢啲所有咁嘅悲情咧，系会融入喺你整个生活同埋世界观里面。但你有一个目标去恨佢呢，你其他嗰啲你可以正常喎。係啊，即係你就係、是、你有一个清晰嘅目标，你就係憎佢，你恨佢，你觉得佢衰，你觉得自己有眼无珠，你觉得诸如此类咁，你咪憎晒摆晒嗰啲 hatred 喺佢嗰个身上面呢，你其他日常生活呢係比较 function 得可以好啲啦。同埋你唔会对嗰个世界有一种即係完即係 100% 嘅失望咯，因为你只是对呢个人失望，而不是对一个世界失望。所以我睇到呢个位嗰时候咧，我觉得其实王小贱系好嘅做得，佢令到嗰个女仔咁样大出风头，明明就系老屈嗰个前度男友，即系老屈个前度男友纠缠佢啊，老屈个前度男友即系。人哋其实就唔想要佢，系咪先？佢老啊，佢令到佢出风头，令到嗰个男人咁，即系喺众人面前要咁样，即系俾人误会咁样，好似有一个好小贱嘅行为啦，即系少少贱家嘅行为咁样咯。但系我觉得呢个系对，呢个系对嗰个女仔走出呢、這个即系失恋呢一个咁样嘅伤痛咧，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嘅，因为佢终于肯的起心肝去。恨佢笑佢呢、這个男人，佢先至可以更加快咧离开呢个人男人嘅阴影。如果你要去夹硬祝福一个曾经同你唔 work out 嘅人咧，你咪一定要不停咁样记得佢个好咯。你要不停咁记得佢个好，你先会去祝福佢噶嘛。你唔会话哇佢咁贱格，我祝福你啦。 不过我谂咧，其实就因为我尊重你嘅睇法，我就唔系咁嘅。唔系我谂系同性格有关嘅。 我以前都唔会嘅，但系而家会。 性格嘅关系，即系可能你揾到呢一点，你揾到呢个方法，觉得系可以咁样易啲走得出。但系即系我觉得就因性格而定咯。有啲人佢系即系嬲唔到人，甚至系失恋咁严咁大件事啦，去到尾啦，其实都系即系唔可以将啲仇恨摆咁耐 唔系，但系我个 experience 就系、是、咧，如果我真真正正有嬲过一个人咧，我更加其实原来我系更加快会忘记佢嘅，忘记佢嗰时候就唔嬲佢嘅。 嗯， 系啊。 咁我谂每一个人咧就应该揾自己一个方式。咁其实咧，因为我自己睇，譬如爱情嗰啲啦。好似做幾次冇幾次節目冇講嗰啲，真係愛情觀。係 喎， 因為我覺得其實兩個人一齊咧，真係一條行緊同一條路啦。 嗯， 其實係大家各自成長嘅，因為我哋咧，我哋人咧，我哋冇辦法喺一啲好普通朋友啊嘅關係裏面咧，係睇到自己係點啊。只有咧，你係擺喺嗰個愛情裏面咧，先最容易睇到自己嘅優點同埋缺點。即係成日都去反覆去睇自己啦。即係喺拍緊拖嘅時候咧，成日都反覆睇自己嘅話咧，就容易啲了解自己咯。咁了解自己多嘅时候咧，嗰、那个人可能到，即系我系咁睇啦，到，诶，原来佢个任务完成咯，即系个爱嗰个程度开始减低，或者因为一啲事件啦咁样咧，咁、我觉得大家就需要分手咯，咁样。 嗯， 即系呢个就系我其实都唔系以前都唔系好耐之前唔系咁睇嘅，即系近呢七八年到啦，七至八年咁，系有呢个咁嘅睇法，同埋都付诸实行嘅。 咁大家能唔能够解到个 Frankie 呢个付诸实行嘅意思？点解？即系话佢同一个人一齐，佢系唔会永远同佢一齐。 我唔系嘅，未必嘅。即系可能有啲人佢系如果一路佢自己有改变，有进唔系有进步啦，一路有改变，将一啲嘢而佢嗰个改变嘅情况啦，系配合到我嘅改变嘅，咁样咯。因为两个人一齐，其实真系好大学问噶嘛。甚至如果你要讲到大家相处好耐嘅话咧， 我哋两个都系未成功过嘅，即、就、系、是、我讲一段关系 forever。 咁永远就冇乜，每个人嘅定义都唔同。 咁系，同埋系咪真系需要永远？ 即系咪系咪结咗婚生仔有晒啲儿孙满堂就叫做系 OK 咧？咁。大家睇法唔同，即系大家各自个谂法啦。即系有啲人可能系只系为咗自己嗰个进步嘅人，嗰个人生嗰个进步，慢慢一路我行呢条一个人行条路。其实每个人都系孤独噶嘛， 系 每个人独立嘅个体行呢条路。咁你可以成世都一个人咯，你冇朋友啊，或者即系嗰啲。某啲可能宅男啊，冇朋友啊，得个人自己行埋条路都得噶。 系， 但你想要自己有时谂谂下，咦，原来自己都需要有一啲改进啊，或者想再进一步，再了解自己多啲嘅时候咧，如果身边真系出现咗一个人嘅时候咧，即系同你拍拖，男又女，男又好，女又好啦，系真系会俾自己好易咁样发觉到自己嘅一啲优点缺点，咁样就易啲去。自私啲啦，其实都系为自己，其实每个人都系自私嘅，都系到最后就系帮自己点样去可以行人生呢条路行得顺啲啊，舒服啲啊咁样，系即系睇嘢豁达啲。因为我自己系好深刻个体验噶，即系好多年前，即系七八年前啦，我自己讲系一个转捩点，我自己人生转捩点，即系当年。即系卅几岁啦，咁以为自己好成熟啊，咁样，咁但系发觉原来根本就系一个好唔成熟嘅人咯。 嗯， 就系因为一次嘅感情上嘅大转变啦，令到自己睇清楚原来，哇咁多年啦，我都系处于一个小朋友咁嘅阶段，一路都冇成长过。细细个就受住可能都会咩都会问父母啊咁样，到大个原来都好好运啊，撞到好多嘢翻嚟咧，都系令到自己OK 嘅，身边人都会赞我嘅，觉得自己好叻，即系讲好叻都唔得，好能叻。原来后屘发觉喺感情大转变，令到自己个心已经可能讲系碎晒嘅时候咧，原来之后咧系会，如果嗰个人啦吓，即系我自己我是做到的。你能够去反思自己很多东西的时候呢，你是会发觉进步的个人。你看回之前呢，哇真的以前原来是一个戆鸠仔来的。即是很戆鸠，以前自己做的东西完全不成熟。对待身边的女人原来是做埋啲咁嘅嘢。咁靓仔令到人哋冇安全感。因为男女大家相处都有安全感。原来是做了咁多呢嘢咧，咁你要反思嘅时候就， 但你而家行为都一样噶，只不过你会同定嗰个女朋友讲话， 你就系咁样俾定一个，即系俾定一个底佢啫。 系而家会，而家会，即系诶讲俾佢听系诶我嘅诶要恋爱咧，我叫嗰个定义系点样咧？ 系 唔系当然要有嗰个感觉啦。 好，即系识一个人先。我哋而家大家坐低，我哋嘅 definition of 我唔系咁样嘅，即系 就 系 咁 喺沟紧嗰阵时啊，或者互沟嗰阵时，大家食饭啦，咪倾倾下就倾呢啲噶啦。 嗯嗯， 即系倾下倾下咁就会渗一啲自己嘅睇法出嚟。咁如果你系唔 buy 咁咪拜拜咯。 嗯嗯嗯， 如果你觉得 OK， 咁咪试下咯，冇所谓噶。 嗯嗯嗯， 即系试嘅时候都唔使讲明嘅，大家都知试嘅。咁啊到之后咁如果讲明咗咧，应该个伤痛就唔会咁大嘅，同埋唔好睇得太重咯。我觉得好多人将感情摆得太重太重了。即是我最近就睇睇啲书啦，一啲灵性啲嗰啲书。 即 係 讲啲 哲 學 嗰啲，有一个叫印度嘅叫咩哲學大师嗰啲。 係。 叫 Krishnamurti， 好似 Krishnamurti 咁上下啦，死好耐。咁佢讲係佢讲即係我哋人有两只脚噶嘛，我两只脚咁行嘅时候，如果你譬如感性系一只，理性系一只，你成日将嗰啲感性嗰边咧燥得好强嘅话咧，咁你系咪行得唔顺畅咯？我哋人就应该两个平衡咁样咧去行咧，你个人生先行得顺畅噶嘛。即系感情就系俾你一个好容易嘅机会去成长。 但系我唔平衡嘅，即系我左腰噶嘛，我即系用右脑。 都唔系嘅，即系讲紧 好平衡嘅。 有时呢个都系要慢慢经好多经历同埋反思先 OK。 即系如果我咧感情同埋理智都咁平衡咧，我就唔会咧走咗要入狼型咯。 你要入埋猪型啊？ 即系我应该猪型都要入一入啊！我真系 猪型应该开心啲嘅， 系咩？ 可以同佢倾下啲红酒啊！ 我咧一定要讲咧，哇！完全唔能够忍受蠢嘅人嘅。 哦 系啊，我见到蠢人咧，我系啊，我想打佢， 即系转数慢啲都唔掂。 我唔得噶，真系，我真系完全系零忍耐嚟噶，对于蠢嘅、 嗯。 我讲一讲咧，头即系失恋33天入边咧，头先我哋有 touch 过嗰个女仔咧，即系河南嚟嗰个女仔咧，佢入边有一段咧、嗯，我谂系讲咗好多男仔嘅心声。 嗯， 因为我记得嗰次我做诶呢个情人节嗰个特备节目咧，同阿宇阳。刘墉去做嗰个节目入面呢都有讲过呢一段嘅，就係呢嗰个女主角呢就问嗰个王耀庆饰演嗰个角色啦，佢係一个好有钱嘅好有钱嘅男人，咁佢就揀咗一个水平低嘅女仔，呢个女仔就係即係点样话水平低呢，即係简单嚟讲就係低能啦，係啦，即係Cartier 咧系暴发户噶，我点会要呢啲咧？梗系戴 Tiffany 先至可以能够衬到我嘅气质咁样啦。咁咧就佢要一个梦幻嘅婚礼啦，要拍一条短片啦，要有流星雨啦。咁嗰个黄小姐就问佢流星雨点拍？你唔好虾我，我知道有特效噶咁样咧，即系咧呢一个咁嘅呢个咁样嘅呢个咁 cliche 咁 typical 嘅女仔啦。咁有一场短戏咧，就系嗰个女主角叫阿王耀庆去约回佢嘛，叫佢去了解一下，即系唔低能嘅女仔系咪即系咁难啃咧咁样，咁于是乎佢哋嘅交谈里边咧曾经讲过一段，就系嗰个女主角问佢点解好似你咁样嘅男人，最拉尾要拣一个系啦，点解要拣一个咁样嘅女仔咧？咁样一个开口 Chanel 埋口 Prada 嘅女仔咧，咁样咁于是王耀庆咧，佢就答咗一段说话，佢就话因为呢啲女仔就系佢好容易处理咯。当佢只不过佢唔开心嘅时候，可能只不过需要一个 Chanel， 佢唔高兴嘅时候，可能只系要一个 Cartier， 佢呢啲全部可以喺佢嘅预计之内，佢就可以好，佢好知道点样可以处理呢段感情。咁、佢就讲咗段说话，佢就话：你能唔能够做到一样嘢，就系、是、即使爱情喺我哋两个人之间已经唔存在嘅时候，我哋仲可以有一样嘢维系住我哋嘅关系咧。咁、好似你，即系好似呢个女主角呢一啲咁即系倔强、咁有自尊、咁有谂法、咁即系咁自食其力嘅女仔，咁崇尚爱情嘅女仔、就唔得咯。如果我同呢啲咁嘅女仔一齐，我哋之间只能够系用爱情嚟维系。咁但系当爱情消失嘅时候，呢段关系就唔能够维持落去啦。但系如果我需要一段好长久稳定嘅关系，我系咪需要好似 即系嗰个女仔，嗰、那个河南嚟嘅女仔，河南嚟操住北台北口音嘅女仔，佢就我就好容易去理解佢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就解释咗好多女仔唔明白，就系、是、即系包括我啦，条件咁好，点解？即系点解我哋呢啲都系即系冇着落咧？咁样可能对好多男仔嚟讲就系麻烦，就系、是、trouble 咯。因为你要嘅嘢系太过精神上嘅嘢咯。系啊，你要如果或者我考虑下啦。如果我开口 Chanel 买口 Prada， Cartier 系暴发户先至系嘅，梗系 Tiffany 先能够显赢我嘅气质嘅时候咧，可能就可能可以识到一个富户啦，咁样啦。即系呢一段咧，我曾经喺上次情人节嗰个节目嗰阵时候咧，即系 share 过俾阿宇阳啊同埋刘勇，佢哋都系赞成嘅。即系佢话对男仔嚟讲，真系有时佢哋需要嘅就系、是。一段佢觉得可以 manage 嘅感情，咁当然嗰个河南嘅女仔佢系天生可爱啊，个样即系都好好唔错啦，身材唔错啦，只要佢唔开口就得啦。佢一开口就露晒馅啦，拗晒底啦。咁 太鼻高烟都几好，啲台湾。 咁呢段你觉得啱唔啱啊？对你嚟， 佢讲得啱系啊，我喺个草地同佢讲， 系啊， 我都认同，即系，但我觉得嗰段真系都几点啊，突然即系会加呢一幕咧，其实都。无端端咁又， 但系呢个就系嗰、那个女仔去理解自己嘅自尊咯。 系佢喺呢幕系需要，但系去衔接嗰度咧。 哦，因为佢话跟住佢就约会佢嘛，你可唔可以试下约会一个即系唔系即系唔系咁样嘅女仔？我哋系咪真系咁难啃咧？即、系我哋呢一啲咁样咁有 character 嘅女仔，系咪就系咁难啃？系咪就系冇可能得到幸福咧？ 咪即系你女仔中意睇呢部戏咧，真系啱嘅。即如果我男人睇咧，我就觉得用企喺男人嘅角度睇啦，个女仔由头到尾都冇改变过自己。我净系呢个问题啊，到最后咧， 系 佢仍然冇改变过自己嘅。 同埋因为黄小贱 safeguard 到佢唔改变啊嘛，即系佢就算想自己惯低一次，去掹住嗰个前度男友嘅三尾，叫佢要翻去，都俾阿黄小贱兜翻嘛。系啊，咁你讲得啱喎，佢由头都冇改变过。 系啊，由头到尾都冇。咁女仔睇咪好中意咯。喂，我系咁嘅性格噶啦，我唔中意你咪闹你咯。唔中意咪闹到底咯，闹完我舒服晒，好啦，我哋食饭咁样。咁男人唔系噶嘛，男人就系、是、即系最唔中意俾人哋系控制住。 系。 佢而家咁嘅情况就是精神上控制住啦。咁男人就睇呢套戏咪觉得，喂，你从头到尾都冇改变过自己啊！你啲咁嘅咁衰嘅性格咧，你真系如果讲到戏里面嚟讲，你真系好彩啦，揾到个 cam cam 地嘅同你一齐，即系唔系 cam cam 地都唔可以同你一齐。 但后期咧，黄小姐系冇咁 cam 嘅，我见到佢个演技嗰度咧系变咗啲啲， 系有啲变嘅， 系佢有啲变嘅，系冇咁 最后啦，佢整个 faith 系啦， 跟住出嚟嗰度都几 man 嘅， 系啦。我想讲就系点解呢套戏睇到最拉尾，我突然之间，咦，佢出现咗恋爱小天后嘅密码咯，就系 face of love 嘅 faith 咯。咁佢竟然将个 faith 打咗喺嗰个即系霓虹灯牌嗰度啦。当然呢个好日剧嘅， 同埋喺大陆先做到咯， 做法 可以无端端俾你上去嗰度整， 系啊，打个 你香港系唔得咯， 要俾钱咯， 系咯， 要几廿万咯。咁但系所以对即系对。对我来讲看这套戏就是觉得原来这个就是我们恋爱小天后开头第一次讲的东西、就是当一个女仔失恋的时候她最伤痛是失去什么呢就是失去了 faith 咯。是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faith of love 咯。所以即系我话呢出电影咧，系一出好奶油嘅电影咧，佢系令到即系好舒服啦，即系令到女仔睇好舒服啦，各样嘢。咁当然女仔最希望就系佢自己蓬头垢面啊、失恋啊、不成人形啊、瞓礼镜啊，同埋瞓礼镜，即系瞓礼镜啊，做唔到生意得罪客户啊，各样嘢嘅时候就系、是。隔篱有一个好叻嘅男仔，佢虽然佢古怪怪咁样啦，少少战战格格咁样，但系佢其实系有一个大爱咁样保护住佢。咁即系呢个就系女仔嘅梦想咯。咁但系其实都要讲啦，呢啲都系即系 too good to be true 咯。 系啊，即系戏做电影里面会易啲出现， 都有嘅。或者我觉得好细个读书嗰时候有咯。 系啊， 读书嗰时候咯，而家 嗰个即系河南妹 李可， 唔系佢男佢个老 哦，黄耀庆嗰个 角色，黄耀庆咧，佢咪讲，如果我再年轻五六年 咧，我就会拣呢啲女仔。 咁佢其实讲咗一句就系、是，每个人都咁上下年纪啦，你再做唔到嗰啲咁嘅。 摆好多感情落去同一个人一齐嘅。 嗯， 即系你好做会好浪漫嗰啲嘢做唔到。咁 that's why 而家嘅一啲女性，香港嘅女性三十零岁啊，咁 around 三十岁咁冇男朋友会翻大陆度揾咧。因为佢搵啲细个自己，翻大陆搵啲细个自己，咁细个自己去嗰啲真系会做好多浪漫嘢啊嘛，甚至唔好话大陆啦，香港都系啦，细、自己五六年嘅，佢真系会、个男仔廿二三岁或者廿三四岁，佢真系会做呢啲浪漫嘢嚟氹你噶。你叫而家，譬如你三十几岁嘅女人，你搵一个四十几岁嘅男，冇用我呢啲，我真系唔会做浪漫嘢噶。你唔好指意我会。好似我以前廿几岁都做好多浪漫嘢，你叫我而家去做，我真系冇咁多心力啦。去做好多浪漫嘢嚟氹你一个开心，就咁简单一个开心。我唔知系咪大部分我呢年纪嘅男人都做唔到，不过我嗰一群嘅男嘅朋友咧，都系唔会做呢啲嘢咯。咁所以佢讲嗰句咧， 即系如果我后生五六年， 所以我 但黄耀庆个样都仲系好后生，即系咁讲，佢都 卅 零啫嘛，系啊。 都系都咁呢个男人到咗 around 三十都唔 系，跟住佢可能将浪漫嘢摆课外活动啫。 系课外活动可能唔会，因为嗰啲你为咗一下，即系为咗啲快感。 一刻嘅， 嗰啲真系好刺激。 为咗去 sofa 嗰度搞一搞嗰度。 系咯，嗰啲真系会刺激噶嘛。 系咯，咁所以即系我都要谂一谂。如果系咁样嘅话咧，或者我要谂一谂我嘅出路咧，就系、是。我要开口 Chanel 卖口 Prada， 即系 Cartier 就下个步伐户啦，都系 Tiffany 先能够表现我嘅气质。我要将自己变成咁样啦，咁就可以揾到一个黄耀庆咁样，都唔错喎。黄耀庆啲戏好好噶，呢套戏真系揾佢客串咧。咁佢唔能够展现佢嘅演技，因为佢系一个好有力嘅演员嚟嘅。系啊，即系做一啲咁轻巧嘅戏咧。 我冇睇，我冇乜点睇。 佢系一个 电视剧， 唔系佢系台湾一个好出名嘅舞台剧演员嚟嘅。 舞台剧 咁，但系因为佢一个好出名嘅舞台剧演员，所以佢亦都有参加一啲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嘅演出啦。佢而家做好多林奕华，之前几年又做林奕华一啲舞台演出。佢嚟过香港，即系演出一个林奕华嘅戏咧，我又去睇。本来就为咗睇张孝全嘅。 嗰个系咪有张艾嘉嗰个？ 之前一套系啦，我本来为咗去睇张孝全嘅，咁但系即系张孝全都唔错啦。咁但系咧，黄耀庆嘅舞台演出真系好好，好有力嘅。咁即系佢系一个好出色嘅演员啦。咁喺呢套戏里边，即系咯， 客串下， 即系 梳 个样咁样啦，即系好似嗰个蜗居嘅男主角啫嘛，都系嗰几场戏啫嘛，做一个大好人，即系大好老板，一个即系失意嘅爸爸，而家即系教女咁样， 系奇嘅， 系啊， 其实应该就要 系啦， 泡埋佢， 冇错，我呢个唔系沟佢嘅。 即刻就上房咧，嗰啲大陸啲老細， 或者就係 sofa 咯，又係我堂堂咁樣咯。好啦，咁咧就新年三十三天咧就即係而家戲院就有得睇嘅， 仲有 係啊，土豆都仲有得睇。 戲院睇好啲嘅，我網睇好朦 啊，因為係咯，即係都 OK， 都值得睇嘅。咁文章都係一個即係即係我都是一个我好推介大家去睇佢嘅戏嘅一个演员咯，系啊，咁即系大家可以有机会就睇啦。咁咧，我哋呢个黄小贱同埋李小欢咧，我哋就喺呢一度暂停一下先。咁我哋下一集咧就讲李小欢啦。 黄小仙啊，唔 系黄小贱就系文章嘛， 系啊， 李小欢就系爱 love 啦， 系爱 love。 我哋下一集咧就讲爱 love。 好。